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You got the touch. You got the power. 好的，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2018年全新为您推出的音乐脱口秀节目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今天的锁定收听。那么我们的互动方式呢，也是三种，微信平台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是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我已经发出了直播帖等待大家。还有呢，你也可以通过荔枝 FM 找到深海，那就是我啦。当然呢，也是继续欢迎在元旦这几天哈，欢迎大家通过你的歌声来跟我们互动打 call， 我们期待你的最牛的嗓音。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元旦三天的主题，新年畅想，欢迎各位的大作呢，可以通过 QQ 邮箱发送到598-000-724来发给我，分享给大家。2017年呢已经成为了过去，在这个年终岁尾的时候呢，各种盘点成为了我们近期的热点当中的热点呢。那我也是找了一下盘点的这些东西呢，确实是五花八门，有盘点什么电视剧的，盘点最美发型的，网络流行语的，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呢还算是正常，对吧？至少呢能让人觉得很开心很快乐。但居然后来我看到一个什么盘点焦虑的，还指名道姓的点出了一个省份的人感受是最深刻，那就是浙江，你有没有中枪呢？然后呢，我就带着一个好奇心打开看了看，结果呢，我看了第一段，哇、哦，我就受不了了。我原本还凑合的心情，直接变成了稀碎、稀巴烂，我得赶紧给关掉了哈。虽然说这上面说的都是实话，但是特别拒绝这种给人添堵的新闻。我的原则呢非常简单：如果说我们自己不开心、不快乐、顺溜起来，那咱们的事儿也甭想做得好到哪儿去。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节目还是让大家一起快乐起来，盘点一下2017年最有效的追姑娘手段。不是，拿错稿子了啊，这篇。我们来盘点一下2017年最火热的单曲。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2017年你最爱的那首歌，一定要记得告诉我们原因就好。 现在最流行摇滚，现在最流行电子，现在最流行好歌，现在最流行流行 ING。 各大音乐网站呢，近期开始了对2017年的流行歌曲做了一个回顾和盘点啊。在这一年，各大音乐网站呢都有比较高的播放量，并且话题度最高的歌曲。有没有猜出是哪一首呢？那就是张碧晨和杨宗纬合唱的《凉凉》。那么这首歌的成功呢，首先要得益于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热播。那么作为主题歌曲，是在各大音乐网站上图榜，相当的霸气哈。所以说呢，一首好歌能够火起来，要么你自身的旋律节奏，对吧，极其吸引人，要么呢就是需要依附于一个更大体量的东西之上，这就是所谓的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但是呢，如果说这俩因素都占了，我的天，那就是无敌了。突然间脑补邓超的歌《无敌是多么的寂寞》，我唱对没有啊？好吧，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分享张碧晨和杨宗纬的这首《凉凉》。那么这首歌究竟是因为上述原因的哪一种才火起来，或者是二者兼得呢？相信各位你已经有了答案了。 你在远方眺望，耗尽所有目光不思量，自难相忘。 悠悠桃花凉，前世你怎舍下，这一海心茫茫，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都是假象。 来自张碧晨和杨宗纬合唱的《凉凉》，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主题曲。欢迎我的好朋友卢楠在微信上跟我们留言了哈，他说这个我最喜欢的歌呢就是《寻梦环游记》的英文名叫 Coco， 插曲叫 Remember Me， 作为一个有女儿的人听到泪崩啊。 盛伟也说了，2017年我最喜欢的歌曲应该是冯小刚导演拍的电影《芳华》的结尾曲《绒花》。哎，你别说，真的啊，当时真的是啊，我在看这个电影的现场的时候，一直看到最后一个字幕结束。但是呢，如果说光看字幕，当然仅仅是一种敬意哈。但是伴着这首歌来看的话，就是另外一种感觉了。我也特别喜欢。好，我们说回这个凉凉哈，这个歌呢在2017年的下半年，电视剧虽然说播完了，但是呢这歌依然非常的火，因为歌名呢又作为网络流行语又火起来了。不知道各位玩不玩这个射击类网游哈，这个当时呢非常火，很多这个网络主播呢都喜欢在淘汰其他玩家之后来一句一首凉凉送给你，寓意就是你完了 out 了啊。那么这首歌呢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再一次火了起来。这个事儿呢就让我不禁在猜想，究竟这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之举呢？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招实在是太巧妙了。那么喜欢唱歌的游戏主播呢冯提莫，哎，也翻唱了这首歌。那么这个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嗓子冯提莫版本的凉凉。他翻唱时候呢使用的是这个原声伴奏，所以说呢歌曲当中的男声依然是杨宗纬的声音，不知道这算不算是跟男神亲密接触一把呢？了不起的冯提莫不但游戏打得好，而且唱歌还能够唱到以假乱真，在下表示佩服。微博上于翔来发来互动，他说我最喜欢的今年的歌就是说散就散小丑。帕罗西听他说这片太尬了，赵又廷的颜，杨幂的发际线，宛如赵员外和他的早秃小白脸。三七三七也说，难道只有我一个人觉得这部电视剧很好看吗？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过这么制作精良的国产片了。墨渊的徒弟个个高颜值，还有几个配角也是。很多人吐槽赵婷颜值不高，但是现在颜值高的小鲜肉演技却撑不起来啊。两个主角负责演技，其他配角负责颜值，这也没错，挺好的呀。 也曾并未说，也曾 心上足够三生三世背影成双， 看来呢各位的评论还是相当极端的，不过无所谓了，这阵风已经柔刮过去了，好坏自留人心，怎么说他也是狠狠的火了一把。那么在2017年呢，其实很多歌手都推出了自己的新歌，那么比如薛之谦同学就是一个，我总是觉得他的这个成名度跟他名字里这个谦虚的谦有点太违和了。 但是呢这个人也确实是很有性格，综艺节目就能看得出来。今年呢他也算是高产，对不起，应该是2017年，现在已经2018年了。2017年呢他也算是一个高产年吧，几乎每个月都能看到他有新的音乐作品问世。其中呢被大家讨论最多的应该就是4月11号发行的暧昧这首歌呢，在某音乐网站上的评论量高达 36.5 万，位居全站第五。那么在其他音乐网站上的这个榜单上呢，它也有很不错的一个表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薛之谦的暧昧跟当年王菲飞后的暧昧究竟有什么不一样呢。 现在的感情都暧昧，你大可不必为难找般配，付出过的人排队谈体会，趁年轻别害怕一个人睡，可能是现在感情太昂贵，让付出真心的人好狼狈，听首情歌的机会忘了谁，感情像牛奶一杯，越甜越让人生畏，都早有些防备，润色前的原味，都拿起咖啡，把试探放在两人位，距离感一对，就不必再赤裸相对，反正现在的感情都暧昧，你大可不必为难找般配，付出过的人排队谈体会，岂止可惜视而无味，可能是现在感情太珍贵，让付出真心的人好疲惫，谁不曾用过卑微的词汇，想留住谁， 说到这种原创歌曲啊，其实呢这个词儿听起来非常的简单，但是呢这可以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非常非常的不易。那么在2017年通过原创来打动很多很多很多朋友的心的，一定要提到一个人毛不易。不过话说回来呢，虽然说做歌很不容易，但是这个世界上又有哪些事儿能够轻易能够办好的呢，对吧？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很不易。那么我们上半时段的节目马上就要告一段落了，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在2018年全新为各位推出的脱口秀节目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呢我们的是在流行 ING 板块，一起来聊的就是2017年最火的歌。那么我们的互动方式呢，依然是几种，微信平台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荔枝 FM 找到深海，那就是我了。那么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2017年你最爱的那首歌。那么在一小段音乐资讯之后继续来跟大家接着聊，等你。 唤醒我的向往，温柔的寒窗，于是可以不回头的逆风飞翔，不怕心头有雨眼底有霜，一杯敬故乡，一杯敬远方，守着我的善良，催着我成长，所以南北的路从此不再漫长，灵魂不再无处安放。身体厚重的肩膀，最

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嗝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棒耳边。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天空云量将逐渐增多，气温上升速度比较慢，天气感觉很冷，户外活动请注意保暖。今天夜间冷空气继续补充南下，空中也转为西北气流，天气逐渐转晴，晴朗的夜晚气温下降快，并有三到四级的偏北风，风寒效应比较明显，体感寒冷，外出应穿着羽绒类服装。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偏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三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三四级，最低气温零下五度，最大相对湿度3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2018年全新为各位推出的音乐脱口秀节目《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那我们的互动方式呢，依然是微信平台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是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荔枝 FM 找到深海，那就是我了。那么也是继续欢迎各位来通过你的歌声来跟我们互动打 call， 我们最期待你的最牛的嗓音。那么这呢也是我们元旦三天的这样一个主题，新年畅想。那各位的大作呢都可以通过 QQ 邮箱598-000-724来发给我，我再分享给大家。那么经过昨天还有最近几天，包括节目开播之前的一个这个倡议哈，很多朋友都给我发来了作品，我们呢就选出了一首歌。我听完这歌之后真的特别特别的服气，你知道吗？除了这个自娱自乐，这个还能连说带唱，这个一起来营造氛围哈。好吧，我们一起来分享厉害了我的福为大家带来的欢乐颂。 呀，全省的观众朋友们，就要到了浙江六频道引领2018，跨年三步行，跟着小虎哥的节奏一起唱起来，摇起来，欢乐颂送给大家。你快乐吗？我很快乐。第一步就是向后退一步。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其实也没有什么道理，告诉你，你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Don't worry, be happy。 哇，这位来自杭州的观众唱得非常好，我很快乐，年轻的心能重复用到老，你快乐吗？我很快乐，一群人和我同样的调调，你快乐吗？你快吗？我很快乐，常常觉得我自己很重要，你快乐吗？我很快乐，爱一个人让全世界知道，快乐其实也没有什么道理， 来，所有的朋友们，跟着小副哥的节奏，跟着快乐送的节奏，让我们一起快乐跨年好吗 ？Be happy。 Hip-hop 现在最流行，摇滚现在最流行，电子现在最流行，好歌现在最流行，流行 ING。 哎呀妈，刚才听了这个厉害我的福的欢乐颂啊，真的是想不开心都难啊。哥们儿太有才了，佩服佩服佩服，相当佩服啊。欢迎微信上的新朋友星，还有这个云给我们留言了啊，星云你们是一家吗？他说我想都听听怎么选，为什么就什么叫不做了，什么意思？你是在说这个听回放吗？欢迎你可以下载一个听听 FM 啊，在上面就可以找到所有节目的回放了。小雨说了，我最喜欢的歌是搭错车的主题歌，关晓彤演唱的酒干倘卖无，酒干倘卖无是这歌吗？但是呢，关晓彤的版本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可以值得一听，下回节目当中我放给你听啊。云也说了，我下了 APP 但只能听前一周的呀，一周的还不够吗亲？龙说了，薛之谦的歌我还是最喜欢一首老歌，那就是今年跟大张伟合唱的那个版本的意外啊！我看过那个 MV， 他们现场版的俩人还是非常带感的哈。别看这个大张伟平时说话皮皮的，但是一唱起歌来还挺有范儿的。一言难尽，他说了，我最喜欢2017年的单曲是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写得特别好，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我有好几个哥们儿都叫田野啊。赤手空拳看到人世间，为找的那片海不顾一切。前几天我还唱了一下这首歌呢。哎，一言难尽，你既然唱这首歌，为什么不发来给我呢？没准你唱了很棒，我们就可以分享给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听到你的声音。好吧，今天我们是流行 ING 板块，我们继续来盘点一下2017年最火的单曲。那么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是2017年你最爱的那首歌是什么，欢迎大家来通过几种方式来互动，告诉我们你的答案。2017年发行的新专辑的歌手有很多很多，其中呢金志文的新作品《远走高飞》在各大排行榜上的表现都还不错。那么这歌呢出自金志文的一个专辑叫做 Hello One，整张专辑的作曲呢都是他一个人来完成的，而填词呢都交给了王耀光，俩人呢各自包揽词曲，倒是也保证了风格的一个统一。而《远走高飞》这歌呢其实有两个版本，一个是金志文自己唱的，还有一个是跟徐佳莹合作的。那么这俩人因为我是歌手相识的吧，对不对？有过呢后来不少的合作，歌迷们对他们的搭配倒也还觉得不错。那么说到金志文呢，最近有一个比较雷的段子哈。金志文呢话说他发了一条微博告白喜欢钟楚曦，那谁钟楚曦呢？就是最近热映的电影《芳华》主演之一萧穗子的扮演者。但是呢这哥们儿不知道是故意还是有意的，微博配图贴出来的居然是萧敬腾的照片。后来呢很多朋友仔细的一看，我的天哪，别说这俩人还真有点像，不是金志文哈，是这个萧敬腾和这个钟楚曦俩人长得还真是有点像。不信各位你也可以去搜一搜，给你一个神秘的微笑，呵呵呵。 晒过。 来自金志文和徐佳莹的远走高飞哈。这个现在呢，很多音乐人都非常重视影视剧插曲的制作，因为说很多歌呢都是因为这个剧集的热播而走红的。比如说2017年6月开播的偶像剧《夏至未至》播出的时候，岑宁儿演唱的插曲《追光者》就火了。你看这词儿啊，写得真好。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是吧？多美哈。所以说呢，很多网友听这歌的时候就留言说，想到了自己上学时默默喜欢一个人的感觉，无法自拔，百转千回，痛不欲生，我的天哪。其实吧，要我说这事儿也好解决，你去瞅瞅他现在长什么样，你就不痛苦了。岁月饶过谁，小芳变身王大锤，是吧？言归正传，还说这歌哈，剧集播出的时候，这歌在各大音乐网站的榜单当中常驻前五，还是很厉害的。但是唯一的遗憾呢，就是演唱者岑宁儿这个已经出道多年的歌手，并没能随着这首歌的走红而名气大涨。你看看，这个就是营销团队和经纪人的职责了，至少他们团队成语学得不好，趁热打铁，不懂啥意思啊。好吧，既然说到岑宁儿，我们就来听一听他的这个《追光者》，看看有没有找到初恋的感觉。 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边， 说你是夏夜的萤火，孩子们为你唱歌，那么我是想要画你的手。 微博上的朋友莫中一世他说了，曾经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今年团队也不是没有作为，芒果台跨年晚会就有他哟，喜欢他的追光者确实是唱出了俺的心声啊。 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狂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 太医说，听你的节目我发现我的车在 MP3 里面多了很多很多的歌，但是更新频率会很频繁哦。没关系，那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只要你听起来开心，能给你带来好的阳光的心情就 OK 啦。磐石也说了，17年听到徐歌阳唱的横冲直撞非常的喜欢。好吧，刚才呢这个网友莫中一世说出了这样的留言哈，算是为岑宁儿扳回了一局，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但是呢相比而言，无心插柳柳成荫可能会更给我们带来不期而遇的惊喜。比如说著名歌手黎明签约的女歌手 JC， 她呢现在还在读书，但是呢她的歌曲说散就散立刻就火遍了网络。据说呢当初唱片公司并没有想到大力推广这歌，毕竟呢他还在上学呢，公司呢也是希望他能够以学为主，但是没想到这歌受到了很多网络主播的热捧，包括冯提莫、陈一发儿、阿冷等名气比较大的主播都翻唱过，随后这歌就火了。但是我特别想插一嘴，难道只有我一个人觉得陈一发儿的名字很容易念成陈一发儿吗？GC 说散就散， 太傻说不上爱，别说话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我们都别追求，算了吧，我付出再多都不足够，我终 涂上爱别说话，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将一切都体谅，将一切都原谅。成长，我们比不太要习惯，因为成长，我们忽而间说散就散。 JC 说散就散。那么随着现在的互动平台还有互动方式的越来越多，今年呢开始有些歌啊通过直播呀小视频火了，比如说那首大壮演唱的《我们不一样》，这类歌呢可能就是说它的意境稍微差点意思，歌词内容呢简单直给也算是一个路子哈。比如说这多年前的两只蝴蝶，近几年的最炫民族风，都是这套路哈。所以说这歌一出来，瞬间成为广场舞大妈们连跳十遍都还大呼过瘾的黄金单曲。虽然说这首歌呢讲的是兄弟情，但是更多的人是在拍摄小视频的时候，哎，都会用到副歌的那一句“我们不一样”啊，来凸显自己的独特。但是呢，这个歌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点哈，就是说现在很多网络时尚青年们都会觉得这歌这挺好听的，但是呢，就是确实容易让人感觉有点尬尬的感觉。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呢？不信啊，你就再听一遍试试看。 这么多年的兄弟，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太多太多不容易，磨平了岁月和脾气。时间转眼就过去，这身后不散的宴席，只因为我们还在，心留在原地。张开手，需要多大的勇气，这片天你我一起撑起，更努力只为了我们想要的明天，好好的这份情好好珍惜。我们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我们在这里，在这里等你。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这么多年的兄弟，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太多太多不容易，磨平了岁月和脾气，时间转眼就过去。 好吧，节目到这儿呢要跟大家说再会了。虽然说还有很多内容，很多好听的歌没有跟大家来得及放送啊，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也没有能读到，所以说时间有限哈，一个小时真的是过得太快了。那么呢，在节目最后也是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晚上10点钟，今晚我们说电影也是我的节目。那今天晚上跟大家送上的是塔伦·埃格顿和克林·费斯一起主演的《王牌特工2：黄金圈》，欢迎大家的准时收听。我是英超，这里是好歌会说话，欢迎各位呢依然是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是荔枝 FM 找到深海，就都是我了。好的，感谢各位的收听，代表编辑小杜感谢各位。那明儿个见啦，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我们都希望